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20，博古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人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尝试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20，博古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的19:33，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博虎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佐。 大家晚上好，我是子萌。 嗯， 那我们呢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直接关联到我们的公众号， 嗯， 然后来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看我们的实时节目。 哎，没错。 那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观看节目。 嗯，对。那么就在今天呢，这个第二届国民校花大赛的总决赛现在啊，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就在这个北京 M 空间举办啊。这个我们现场呢，由北京青年的广播总监伍周彤携手黄征、秦岚 SNH48 的张宇阁，是应该这么说吗？ 应该是 SNH48 张宇阁， 是的 啊，还有这个李思雨等大咖一起选出和见证这届的国民校花的十强诞生。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连线一下北京青年广播正在那边忙碌的工作人员青春，来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青春 ，Hello， 可以听到吗？哎，可以听到。 胡友国民校花的总决赛现场，对，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已经有参赛选手在这儿了。今天呢，我们要从我们这个22位这个选手里呢选出前十强进行颁奖。那我们的比赛现场呢马上就要进行开始比赛了，我们现在去现场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吗？我们的选手已经在后台 准备了，我们的等到我们7:30的时候呢，我们再会连次线看看到时候的现场比赛的状况。喂， 好的好的，谢谢星纯。 好，谢谢星纯发回的报道。 嗯，好的，非常感谢啊。这个我们也刚刚看到了这个国民校花大赛的这个现场的盛况啊，看着我都想去了。为什么不让我去？ 因为你参选不了校花。 但我可以去看看校花都长成什么样。 原来是抱着这种心思呀，懂了。 不然你真的以为我是去采访的吗？ 你是去，对对对。 哎，虽然我们俩今天没在这个国民校花的这个选拔现场啊，但是我们今天呢，也是来了一位这个传媒大学的校花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如冰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韩如冰，是来自中国传媒大学1-7级播音主持本科班。我有很多兴趣爱好，比如说跳舞啊、唱歌啊、绘画。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里。 好，欢迎如冰， 欢迎如冰。哎，真的啊，这个镜头可以多停留几秒，先不用给我们俩这两张老脸镜头了。真的，一说啊， 刚刚一七级的小鲜肉啊， 一介绍 刚刚进入大一，对不对？ 是。 对，刚刚这个我们俩聊天的时候，一说，哎呀，1-7级的，我这一想想自己已经， 你已经就是被时代淘汰了，然后下架了。 下架了，我就属于那种老鲜肉级别， 老腊肉， 老鲜肉都不 说鲜肉都不太合适了，因为咱们现在基本上就已经从学校消失了，你没有发现吗？ 我发现了。嗯，哎，这个如冰也是今年刚刚进入大一，对吧？ 嗯，是的。 然后这个大一马上也快结束了，因为这马上快进入到这个考试周，还有这个12月份大家就该考试了。然后这个 准备期末考试。 哎，没错啊，这个所以咱们这个已经半年多的大学生活，跟你之前高中时代的大学对大学的 想象中的大学，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有不一样。之前的在那个上大学之前，幻想的就是大学特别自由，而且呢自己就是能够安排的时间特别多。但是发现上了大学之后，其实是挺忙的，就是很多事情，而且有时候呢会玩的时间会挺少的，我感觉 很积极上进 啊，就是玩的时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多。 对，本来想多玩一会儿的，其实 大家好像都是这样。我记得我上高中那会儿，幻想中的大学就是，不用天天学习了， 对， 然后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然后去玩，然后呢，考试就是感觉学习负担一下就放下了， 一下就没有了。 对，然后迎接我的就是逛逛吃吃玩玩乐乐的， 逛吃逛吃玩玩乐乐， 对对对，一个生活，但实际上也是不一样。 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啊。那你是怎么做到这种逛吃逛吃玩玩乐乐之后还保研了呢？ 因为我没有逛吃逛吃玩玩乐乐呀， 所以还 对这个计划破灭了。但是我觉得好像上大学之后，大家虽然有一部分时间被学习占了，但是还有很大部分时间是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之类的。 嗯， 所以总体来说生活还是比高中要丰富很多。 嗯，没错。在这儿呢，我们也是通过一段这个大学校园的新生采访，再来了解一下其他同学对于这个新生活有什么样的期待。一起来看 一起来看。 您是哪个专业的呢？ 哲学，是日语专业的。 文学院的。 我们是俄语专业。 第一次来到咱们北师大，有什么期许啊？或者是对新学期有没有什么向往？ 看到北师大的学生素质都很高，希望自己能跟他们看齐吧。 希望学得很好。 对， 没有接触。 希望不要挂科。 希望自己好好通过这次 吧。找一下，我是想，比如说是搞学术啊，还是找工作、这个方面？ 就是除了学业方面，在感情方面，对自己有没有什么打算呢？ 负担吧， 负担啊！ 对，我不知道， 我们三个永远在一起， 就交一个男朋友吧。 什么样的男朋友呢？ 什么样的？ 有没有心中有 一个？浅浅去酒那样的？可以啊， 可以啊。有没有心中有没有一个典型的男神呢？ 积极向上的就好了。 那个我们想急着赶过去，10点钟有班会。 那行，那你们先走吧，好吧？没事没事没事。 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以为大一就能了，否则你就后来连基础都没有。 啊，就是对于这个大一新生呢，就是在感情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呢？ 随缘吧， 随缘吧， 这种男女比例这没办法。 林世平客户端， 这种男女比例随缘吧，没办法，我是感觉这说的就是咱们学校。 咱们学校男女比例有多少啊？ 中国传媒大学啊，这个男女比例7:3，七是女，三是男。 你这么一说，好像差不多。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就是咱们学校的那个男女比例调查。 嗯。 然后咱们学院是最平衡的。 没啊，对， 因为录取的时候是按照1:1的比例录取的，但是好多地方，比如说文编啊、电编啊这些学校，好像学院好像都是就7:几啊、6:几这种比例。 嗯，没错。而且，如冰，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咱们学校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中国传媒大学一特别大的问题，女生厕所跟男生厕所的分布。 这个是这样，就是据我了解呢， 嗯， 好像是在48号楼教学楼里面，把其中的原本如果说那个男卫生间和女卫生间的比例是1:1的话， 嗯， 好像是把其中的一间男卫生间改成了女卫生间，是不是？你是不是想说这个问题？ 是的， 没办法，我们人多嘛。 所以我也想通过这个来重新回顾一下我的当时的大学生活啊， 嗯， 真的，我第一次就是走进大学校园的时候，抱着满满的憧憬和希望。 对啊，男女比例 7:3，你想想， 男女比例3:7，你们应该很幸福。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但是， 嗯， 这个虽然说女生多，对于男生是可能在心底里边也会有那么一点开心吧。 对呀，啊。 但是吧，你就比如说这个去卫生间的这个问题，一个教学楼里面至少有3/4的这个卫生间都是女卫生间。然后这个比如说在咱们在这边上课的时候，我要跑个100米跑到那边才能去上个厕所， 嗯，丝毫不同情。毕竟咱们学校还我们也女生也会聊过这个话题，我相信你一定聊过，就是因为男生人数少，所以人家寝室都是4人寝， 对， 我们女生6人寝，哎，有什么不平衡的？ 今年我们学院还被分到了校内43， 啊，就是条件相对来说 差一点， 是是， 对， 啊， 好，那也，这个聊聊现在你感觉之后，就是咱们已经进入半年的大学了嘛？这个聊聊现在的这种实际的大学生活，跟之前那种设想当中有什么不一样吗？就先说一个最大的不一样的感觉吧。 我觉得就是时间分配吧。 时间分配， 嗯， 为什么？ 分配。就是之前幻想的不是，就之前在高中的时候， 嗯， 就是我们会所有的时间都会被安排得满满的， 嗯， 而现在到了大学呢，就是所有的时间都可以自己安排， 嗯， 就是可以做自己想， 自主性很高， 对，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且学自己想学的专业， 嗯， 就是把这个当做。 能不能聊聊你现在大致的时间分配是怎么分配的？一天里面，或者说一周里面， 比如说一天吧，一天就是早上起来要练声， 嗯， 我们现在练声要签到，而且， 嗯， 然后 啊，就是完全把这个专业放在第一个部分，而且是由老师管的， 嗯，对，是， 嗯， 然后就是上课。上完课之后就会安排一些像那个有时候会出去跑步啊， 嗯， 或者是参加一些社团活动， 嗯， 然后或者是去逛一下那种图书馆啊博物馆啊之类的。 真的会去吗？ 真的会去。 真的会啊，我大一的时候也去啊，嗯， 啊， 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大佐师哥，你大一的时候你的时间是怎么分配的？ 我记着我刚刚上大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是刚刚也说了嘛，这个对大学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向往嘛， 嗯， 高中的时候也憋惯了，所以一下子放开了自由呢，这我也就敞开了心玩了， 嗯， 所以呢整个大一的时间基本上就像咱们那个调查当中发现的那样啊，这个据说有这么一个，就是今年的一个最新的调查，就是说这当代大学生最多的休闲活动就是玩电脑游戏，上网聊天，听音乐，逛街，健身，谈恋爱，我基本上这些 是这样的。 就基本上这几点啊，1、2、3、4、5、6、7点， 嗯， 这7点都是我刚刚上大学时候每天都要做的事。 差不多，我们可以大家现在在这儿简单的科普一下这个调查哈。 嗯。 调查发现，当代大学生呢，自主学习型呢占 占了34.6%，就是从事一些增进知识的活动。 哎，为什么说这种特别正经的话题的时候，大家都尴尬的笑了呢？ 因为可能大家都不是这样的。这种呢，就比如说读书啊、研讨会、学术讲座这种，然后还有一种自主活动型的，大概是占38.9%。 对， 从事一些发展能力的活动，比如说社团， 对， 然后 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以大佐诗歌为典型的娱乐型当代大学生，占了57.4%。 对，这个 从事 还是最大的 娱乐活动，比如说 上网、打牌、 听音乐、打牌。 看电影、跳舞、K 歌啊，这个爬山、旅行，当然说这个旅行在这里边占的比重都算小的了。 是， 对，基本上大家就是男生基本上都是在宿舍打游戏、 对， 上网、看电影，女生基本上都在那个谈谈恋爱、逛逛街。买买包试试鞋是吧，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是，然后还有一种很少啊，就体育型的只有4.6%，就是不定期的会从事体育运动，但是男生我觉得健身的话应该也算能勉强归进去吧。现在有健身的这个习惯的人还是挺多的。 对， 这个调查还表明呢，说有25%的大学生不知道如何度过自己的闲暇时间，一般呢是靠睡觉和闲逛来消磨时光。 这是整句话的重点。这有25%的学生完全是不知道每天应该做点什么，就靠这睡觉啊，基本上一晚上不睡，早上不起， 差不多 晚上2-3点钟一直打游戏打到2-3点，然后早上12点钟起床，脸也不洗，牙也不刷，下楼吃个饭，然后回来再接着补一个午觉，这一天就过去了。 这么一说好像有点颓废哈。我们不说这几种类型哪个是好哪个是坏，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里稍微倡导一下，就是比较好稍微健康一点的比较积极向上的大学生活。 对， 我们可以先问一下我们的如宾哈，这个这四种类型，自主学习型、自主活动型、娱乐型和体育型，你觉得你自己更偏向哪一种或者说哪两种？ 自主活动型吧，我觉得。 是有参加什么社团还是？ 参加了一些社团，社团啊，还有包括学校电视台的一些活动。 社团是 社团参加了一个舞团。 哇哦， 舞团 光看感觉文文静静的，是不太想象。咱们跳的是什么舞种啊？ 爵士和拉丁都会一点。 爵士舞和拉丁舞都会一点。 都不会， 真不错。我还可以，我会跳大秧歌和二人转啊，把这个东北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嘛。 是， 对，这个既然说到自主活动型啊，这个从事参加社团啊，或者是一些发展能力的活动，真的啊，我觉得我这四年当中最值得说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这四年当中虽然说没怎么那么努力学过习吧，但是也没有完全荒废过啊。对，就是没有像子萌那么努力，但是 我是自主学习型。 对，然后我就不想往下说。 没有，大佐快把你那个引以为傲的那个社团经历分享。 就是一直都在参加学校的这种社团啊，或者是学生会啊，真的，虽然说现在的可能某一些性质的学生会在发生着变化，更趋向于社会性一点，但是从总体上来讲，它的初衷或者是说它能锻炼你一个大学生的发展还是很有效果的。对，就不管整个的社团也好，学生会也好，它是朝着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发展，是往高走还是往低落的，这咱不去评价，因为每个学校有每个学校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就是在这里咱们确实都说大学是一个小社会嘛，它能让你进入这个更大的社会之前给你一个锻炼和试炼。 我觉得他们俩都是这个自主活动型的，这其实恰恰是我就是大学最后悔没有做的几件事情之一。你知道咱们大学各种社团啊，各种学生组织，就能力很强。我们学校有好几台特别精彩的晚会，都是完全由学生自己办的。 对，没错。 但这东西怎么说呢，就是有得就有失，就是你忙着做别的时候，这四年真的是觉得很后悔没有去参加一下，比如说像七月节啊，像色彩秋韵啊，这些学生组织的活动或者是大型的晚会。所以说在此还是劝一下大一新生多多参加一些这些活动。那我们也有一个小调查哈，说网上评选的你在大学里后悔没有做的事情，你中了几枪？我是典型的，就是没有多参加一下这个 社团活动 、这是我最后悔的事情。 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应该一共是 九个。 在大学里后悔没做过的事儿，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如果这些事儿呢你在大学里边也都没做过，而且现在挺后悔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5的工厂啊，这个和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啊，在上面 活力982、 对，可以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来说说大家在这个大学里面后悔没做过的事儿。在这儿我们也问问如冰啊，我先说说这九件事吧。第一件呢就是没有过夜唱夜游，就是一句话讲就是夜不归宿， 不能这么理解吧， 夜归宿 夜唱就是一通宵唱 K 吧、夜游一般我理解就是比如说 出去玩， 一帮人就是一帮人从传媒大学出发去徒步去天安门晚上然后看升旗，这是我听过他们的夜游活动。 这真是夜游，这个做过吗？ 没有，这个没有。 来，还有第二种哈，说没有踏遍学校的每个角落。 没有踏遍学校的每个角落，这个我到现在 我也没踏遍 学校的整个角落。 北门那边都不太熟。 对，而且我觉得啊，应该现在有很多的大学生朋友们，就是甭管是大四的还是研究生，还是已经毕业的，应该有好多没就是。进入自己校园之后还会发生路痴的情况， 比如我 肯定会有这种。 我们把这个跳过去哈，来说说剩下的、 这个、 没 有保 持 运 动，没有毕业旅行，没有听过图书馆的闭馆音乐，没有掌握好专业知识，没有早点做职业规划，没有多读一点书。最后一条你猜是啥？ 最后一条、没有交过男女朋友。 反正就是这九条。然后你觉得如冰，因为你刚刚开始大学生活嘛、我觉得咱们可以把这个题反过来理解，你这些项里面你最想做的是什么？ 其实我都想体验一遍、 是哈， 我现在就是学校的食堂我都没有吃遍。 哦， 对， 那个爱丽斯顿商学院那个食堂去了吗？ 去了去了，那个超级棒。 学校有一个装修特别好的二食堂、大家有时间可以去体验一下。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现在、对，现在 是 强行给自己学校打一波电话是吧？现在这个时间呢也已经进入到了7:51，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连线一下这个我们在现场的这个国民校花评比的这个前方的记者清纯啊，看看现场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啊啊，来一起连线一下我们的前方记者清纯，你好。 感谢好朋友们，大伙可以听到吗？ 可以可以听到。 感谢大 可以听到，你听得到吗？ 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吴周彤吴老师呢也在台上作为嘉宾出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直播区域呢是这个各个平台的直播达人呢过来直播此次的活动。今天晚上的开场有点，我们的水手呢也现在已经在后面已经在比赛的准备过程当中了。那么比赛结果呢现在还是没有出来，所以需要我们的网友可能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是我们的胡友产品 感谢。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清纯为我们带来的前方报道，也希望一会儿啊这个国民校花的评选可以评选出来，然后也希望我们的清纯可以采访到今天的这个国民校花的第一名， 获胜，对 对对，获胜者，看看这校花到底有多漂亮。 好，那刚刚我们也是聊到哈，说大学后悔没做的事情，其实这个话题更适合我跟大佐，因为我们已经从大学这个环境中脱离出来 了。 但是对我们的这个如冰来说，其实大学生活刚刚开始，这些我们后悔没有做过的事情，其实都可以在未来的4年里面去好好体会体验一下。 没错没错，你就比如说这个没交过男女朋友这件事啊，这个作为你的好朋友啊，这个一定要多说说你啊，也同样不管现在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现在还有没有在大学生活当中以上说的这九点呢，甚至还有更多的这些点，我们应该在大学期间去享受的去试验，就可以说去试一试的这种事儿啊经历啊，因为他大学毕竟一个人一生当中只有这么一次嘛， 成长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可以说就是大学， 对，也是要好好享受一些这种大学的生活，也不要辜负这段时光， 把握好自己的青春，想做的事情就勇敢的去做。 对，这个人生难免疯一次嘛， 是的， 对吧？ 不要等疯不了再后悔呀。 没错啊，这个就是以上就是我们本期 播湖点秋香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看，也同时希望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因为这个国民校花的评选呢一会儿就要结束了， 是 我们也会发出相关 的 推文。 看看今天 的 最美校花啊， 哎没错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会儿呢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请各位继续持续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的节目，咱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肩膀。